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时候，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是、忽略咗个头，就系、是、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是、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这个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嘅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要有深入嘅认识。第二个大变革系咩？就系、是、晚清之变革，就系、是、呢个嘅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嘅变革就系主宰咗今日嘅中国大陆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呢、这个就系我哋理解今日中共管治嘅一个好重要嘅进路。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解围，继续有我吴汉欣同埋麦德正喺度同大家讲下疫情下嘅大厦管理。咁之前上一节就讲咗喺疫情下，我哋点样去透过啲法团去派发一啲防疫嘅物资啦，或者点同大厦嘅法团合作去派发啦。咁今节就讲下。法團冇得開會係點樣處理？ 冇得開會，我唔知道你寫字樓點啦。我咧就特登租個大啲寫字樓，哇！真係其實好肉痛。 點樣租法啊？你特喺又唔喺附近？ 嗱，你有區議員，我有區議員啦。我哋嗰筆實報實銷，大家咁多嘅啫。 好多啊！ 好啦，先講下啲辛酸先，就係咧，其實好多街坊好多市民咧就會。話喂你，因為我會同啲街坊呻交租貴嘅，係咁我私樓區，你係私樓區啦，交租貴，跟住話啊乜唔係有政府俾嘅咩咁樣，咁你知政府俾嗰嚿錢係固定噶嘛，係嗰幾萬銀，你燈油火蠟水電人工租金。印刷全部嗰度啊嘛， 同埋啲街坊成日要我哋10万蚊一個月， 係啦，撈亂咗10万，十幾萬啊嘛，10万啊， 你10万一個月， 十幾萬啊，佢將立法會撈亂咗落我哋嗰度， 我心諗， 同埋佢咧，佢啲好多街坊會諗住我哋想租邊度租邊度啊嘛， 梗唔係， 真噶，我一實租貴咧，佢話乜你唔係有實報實銷，我話。喂，大佬，甲級寫字樓， 咪就係實報實銷咯。 我如果係我租邊度租邊度，我就整間即係幾千尺嘅，你街坊同時開10个法團會都得嘅咁樣，我唔得啊嘛。係 啊。 咁嗱，所以大家記住啦嚇，我哋 要澄清一下，要 係啦，我哋 唔 係咁有錢， 唔 係 10几万一個月嘅，首先 係幾萬， 係幾萬一個月。 實報實銷都係 幾萬， 兩樣嘢加埋都唔會過10万，大家明白啦。 呢個好重要，即係我覺得你冇理由嘅。點解你好有錢咧？唔係因為其實咧，佢就成日點解街坊以為我哋好有錢咧？就係因為我有2个辦事處，但我搭單嘅啫。因為我同金禮威議員有一個辦事處喺上後街，同鄭麗瓊議員有一個辦事處喺堅道。咁其實咧你諗下，我哋3个選區都係得2个辦事處啫嘛。都不是話每一區一個辦事處啦，我其實我哋就係因為想分擔一下啲租金，咁大家可以用多啲喺個地區嗰度。 其實我就都係啊，我同我拍檔啊何偉倫議員就叫做2个辦事處， 兩個聯合辦事處，即係兩個辦事處有我名有佢名咁樣咯。咁大家都知道辛酸噶嘛，即係交租咁我嗰個辦事處因為係私樓區啦，咁好重要做法團服務啦。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要俾地方大家開會，即係法團又好，冇法團又好，你即係街坊開會嘅地方係一定要嘅，因為你都知啦，好多法團去邊度開會呢？快餐店啊， 社區會堂就難 book 啦，嗰陣時直情 係啊，喺公園開都有啊，咁樣嚇、啊，或者 樓下大堂， 樓下大堂企喺度咯， 係啦，企喺度 嚇，有啲冇冷氣大堂嘅，個個有把風扇喺度吹咁樣咯， 自己揸住把扇， 係咯，揸住扇喺度潑咯，或者去某個街坊抵諗嘅上去佢屋企嗰度咁樣， 係啊。 咁就有時唔方便嘅，因為特別係大廈做工程招標嘅時候啦，即係你要建標嘅時候啦，佢嗰啲工程公司、顧問公司又要放 PowerPoint， 又放部投影機喺度，即係 走廊一定做唔到啊！大廈大堂 係啦，咁咁喺呢時候咧，我哋寫字樓就有用啦，即係你電腦啊、影印機啊、文儀器材全部喺度啊嘛。咁所以租都要租個大啲地方，係愛嚟俾大廈管理用嘅。咁好啦，咁哇，真係瘟疫期間成半年啦，得一個法團上嚟開會，真嘅。 但佢係上嚟開會係預先已經話啊，我要開會，話定俾你聽，定係真係迫於無奈都要開嗰啲咧？ 都係迫於無奈。其實大多數法團喺呢個時候，即有冇限聚令咧，都 次要啊， 避免 係啊，都次要 避免嚇。咁因為佢係去到即係同維修工程有關啦，即係要同嗰個承建商開會去夾一啲嘢，所以先特登走上嚟開會。咁其他時候都有冇限聚令都唔敢開啦，因為其實我個寫字樓話大都唔係好大啊嘛，即係夠大家開會都係坐得逼逼咁樣，咁大家都驚咯，即係擔心咯，因為始終即係西灣河嗰陣時候，即係嗰種記憶啊，嗰種恐慌記憶，大家都驚驚咁樣啊。 係，即係其實我自己嗱喺疫情期間係少咗法團開會嘅，所以頭先我先話覺得個感覺好唔踏實個心情。一來又擔心啲街坊啊會唔會中招啦，二來個工作個個時間突然間好似好似多咗自己啲私人時間咧，個感覺唔踏實。 咁 好啊，係啊，即係乜咁？ 唔係我唔覺個冇咗法團開會咧，硬係啲防疫嘢好多嘢做。 係防疫好多嘢做啊，但係變咗集中咗。嗱，你嗰啲防疫嘢，你多數喺日頭去做噶嘛？變咗我就倒轉咗。 可能同我自己工作時間有關，因為我冇日冇夜咁做。 唔係，我就變咗我倒轉咗啲時間咯，變咗我夜晚黑就真係可以坐喺度做文件咯，日頭就多數出咗去派啲防疫嘢啊咁樣咯。 我就啲習慣同埋嗰度啲居民啲作息我都即係撈亂，有時係夜晚去。去做一些防疫嘢，就喺寫字樓嗰度準備啲架撐。文件有些就都日頭做嘅，我都係 難啲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就真係好多防疫物資，真係又要去派，跟住又去運，即係又要去啲街坊上嚟，我又要送，我又要送某啲去大廈，即係我區又有山，又有半山，又有啲大到西，咁所以變咗就。日間我是這樣忙碌了，但是夜晚黑就真的可以去看看看看酒吧啦，自己又可以 酒吧 那時 候沒 開的啦，不是的，他們是有些很鬼鼠的，他們因為有一些後巷位，他們他不招待客人，但他們有一間在後巷那裡，他們會自己在 Facebook 上在那裡說，就說我們有這些什麼就這樣來買，然後你就拿走這樣的都照這樣去買， 即是零售 啊，是啦是啦，所以其實都是會有些巡下的，我都那大廈法團開會呢，其實我零零星星都有的，沒有完全斷掉的，因為 我那裡真的斷掉，即是太得人害怕我的區域， 在最高峰即可能2月3月嗰啲期間就真係冇法團開，我哋都主動話啊，你哋會唔會改期？即係睇我哋會，因為有啲已經出咗議程咧，你都知三四四冇得話 取消個會噶嘛，你出咗議程，你就係得延會或者留會。 嗯、 你冇得取消個會議嘅，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話啊，不如你哋延遲開會啦，咁、 嗯、 樣去處理咗。咁但係去到有啲真係事項一定要決定嘅，係冇得拖嘅，就係、是、個保險。 嗯， 即係保險你冇咗咧，好麻煩嘅。同埋呢啲保險公司咧，唔肯話可唔可以幫我續多一個月，等個疫情緩和咗啲？冇嘅，佢冇啊，佢唔肯啊。搞到咧，法團咧都要好彩嗰時個疫情咧就啱啱係五月初啲時間，咁變咗咧個疫情好似緩和翻少少，大家咧只要保持住一個 1.5 嘅距離咧，都仲可以開到會。同埋辦事處點解可以容納到佢哋？因為佢哋係唐樓仔，即係三個人嚟啫。 哦，即係人少少。 係啦，即係如果太多人咧，我都覺得有風險啊。 係啊， 真係即係你話三個人啊，辦事處我哋坐得空曠啲，或者係。我好彩我嗰度咧係商場鋪啊，變咗咧嗱，計埋我啦，然後三個業主嚟啦，然後我再有個同事咧，其實五個人啊嘛，過足個限聚令啊嘛。 哦， 咁我就嗌個同事，你可以企出我哋商場出面。 唔係你最慘咧， 創個記錄， 即係嗰個限聚令嗰個唔合理，就係佢話咩？有一種會可以開嘅，就係即係你如果要跟依從某種法令之下。即係政差唔多我理解意思就係、即係政府落 order 要你做某啲嘢，你按嗰啲嘢去開、開會咧就冇事咁樣。咁但係大廈管理嘅會議咧，即係好灰色噶嘛。你話買保險， 法例要買嘅喎、 哦。係啦，或者你話做維修咁啊，似乎又係喎、我唔收屋宇署嗰封信，我又唔咩啦。係 啦，你係咯，唔收到命令我唔做啦。 咁、但係屋宇署嘅命令係。急唔急到一定要用開會解決咧，還是可以拖咧？ 又好視乎情況啦。 係啊， 這個、 即係點咧咁樣咁、所以嗰條例都係含含糊糊嘅。 係啊，不過都係開咗一次嗰、那個保險嗰度，因為其實都係，但其實佢哋咧都知道個疫情咁未係咁緊張啦，佢哋叫做放鬆少少嘅心情，但係佢哋都冇鬆懈到嘅，佢哋都話喺個佢哋自己委員傾好曬㗎啦，所以我哋嗰個會咧就係三個字處理完㗎啦。 哦，形式上搞掂。 係啦，因為一個正式嘅會議，佢有一個正式。通嗰個議決通過咗個議決，再去通知翻保險公司要續保。 所以咪早排嗰個防疫基金嗰度咧，話可以資助大廈啲清潔員工啊，資助保安咧，佢係居然係要你開會去通過啊嘛。咁好啦，咁我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開一個會，叫唔叫違反限聚令咧？ 所以 佢唔係法令逼你去攞資助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中西區區議會有開過呢個會喎，我召開咗一次特別會議去傾呢件事嘅， 係咧， 嗌咗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嘅代表上嚟講嘅，咁當時我哋都提出，喂而家疫情咁嚴重，唔開會得唔得？跟住佢哋就後屘就出咗一個書面授權啊嘛，一個書面嘅通知書，咁但係其實我哋就。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在這些這麼非常時期的一些的緊急的應變方法啦，我覺得是。但是因為始終呢開會去決定一件事，我覺得這個要跟回法例去做的。即不論你是申請津貼好，或者是你去用錢都好，都應該是經一個正式的會議，大家業主討論過，大家去投票先去決定的。咁所以今次即使是申請這個防疫抗疫津貼都好啦，雖然有這個書面的一個叫做大家有個書面同意啦，啲委員，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喺非常時期先可以用咯，唔可以當係一個恆常嘅方法去做啊。 我嗰邊咧就有啲法團啦，或者三毛大廈嗰啲業主啦，就點樣開會咧？喺個 WhatsApp 群組裏邊 開會， 係啊，所以 贊成我反對 寫個會議記錄出嚟咧，就話開會地點 WhatsApp 群組咁樣。咁佢 哋虛擬啊！呢個地方， 啊、即係你知我哋呢排咪用嗰啲開會軟件嘅 Zoom 又好似話唔好用嘛，話會被監控啦，即係總之用開會軟件啦咁樣。咁但係咧，嗰啲街坊佢未必個個會用開會軟件咧、就用 WhatsApp 群組啦。咁咧跟住個會議記錄你就好得意啊嘛，咁佢就照交俾政府部門。咁啲政府部門咧就。到而家啦，我都未 話唔得啊嘛， 未聽到有唔得嘅回應， 咁我估啲政府部門根本佢自己都明白咩事啦。因為嗰排即係瘟疫期間咧，就照係有政府部門咧，就催啲法團做呢樣做嗰樣嘅。 仍然有啊，我嗰區又冇喎。 雖然嗰啲政府部門係 home office 啊，唔知讀 home 定讀 home 啊，我就覺得係真係 home office 嘅嗰啲政府部門嗰排，咁空曬 office， 咁但係佢都有時間就仲去催啲法團做嘢，咁啲法團。喂死啦！有限聚，我又驚，咁點開會呢咁樣？ 但結果你哋都係用一個虛擬嘅 一啲就虛擬，另一堆咧就我就集埋一紮，就出封信俾我部門咯。喂，我選區裏邊有呢一紮大廈有咁嘅問題，即係喺而家即係疫情之下，咁啊大家開會又難，咁甚至即係有啲。顧問公司啊，工程公司啊，佢個運作都慢咗嘅時候，即係你叫大家去即係選擇用咩嘅維修方案咧，都遇到困難。咁係咪可以？其實啲命令應該係即係俾延期咯，咁樣咯。咁啊，啲政府部門就多數都肯嘅。 咁其實都肯嘅，其實佢哋都明白個疫情問題。 但係佢哋啲官僚作風又係封信照出咯。有啲出到封紅色嗰封紅色， 粉紅色紙仔 係啦，粉紅色就係你再唔跟個命令就 告 你 啦，然後你又罰款唔知幾多萬，然後你坐監又唔知幾多個月咁樣係嘛？ 咁都照出嗰張嘅喎，咁啊，即係你諗下，如果即係啲業主啲法團即係唔走去揾區議員，個區議員又即係俾到定心嘅作用咧，都幾驚噶。 因為其實好多時咧不要說啲業主擔心，其實咧，我哋喺個區議會度咧都有問民政處究竟開唔開得會嘅。 係。 其實民政處係冇答話開唔開得會。 佢答你開又死， 唔開又死， 唔開又死，因為嗰條咁嘅限聚令，喂大佬，你真係寫到咁含糊。 係啦，因為有啲大廈咧，直情係要改選啦。 嗯。 即係去到呢個時候要改選。 兩年啊嘛。 係啦，佢哋有啲擔心嘅。 咁咪跟法令咯。 係啦，跟住，然後我都話。都要遲啲先開得會啊，因為其實佢好，因為咧唔係話逼啲，即係我哋嗰個睇法就係，我個辦事處又容納唔到佢哋，跟住然後佢有成幾百户，一成嘅業主出席，佢都要30-40人嚟到開會。 哇！ 然後社區會堂佢又租唔到。 係咯，佢封曬啦嘛。 佢大廈又冇一個咁大嘅公眾地方， 企走廊都企 唔 曬啦。 所以其實他哋都是迫於無奈，都是話真的要 book 到社區會堂先開會。佢哋個總之就係有社區會堂，我哋就盡快開會。所以其實有時好難啊，令到啲業主，即係你又話啊，其實你某啲喺個法令下面啊，有啲法團會係可以開喎。咁但係你個政府你又封曬啲場。 咁點啊？民政最後點答法啊？ 冇答到啊！ 無可無不可。 冇答到㗎， 真 係，因為 D.O. 你走咗啊嘛，你知我哋中西區， 你嗰度 D.O. 成日走㗎啦，你中西區， 係啦，咁變咗A.D.O. 佢又話我哋再覆你，係啦，就話再覆你啦咁樣，變咗其實係好令到啲業主係好困難，即係就算我哋想幫個業主立案法團去做啊，你哋想開會，我哋去點樣去協助你，即係其實反而呢啲唐樓仔我哋就處理到一啲好大嘅。嘅大廈，即係要幾十個嚟開會嗰啲，真係冇地方可以借到俾佢哋開。 所以嗰條限聚令咧，就真係即係啲當權者咧，即係禮橫節曲，中意點解就點解啦。即係我嗰次都拉咗啊，五一示威嗰次。咁我哋四個人一谷佢都照拉我。 因為你有共同目的係嘛？ 係咯，咁多人共同目的走去。拜神啊，聖啊，你唔拉鬼曬佢。 嚟緊又有主題公園開翻喎，我哋係咪有共同目的去嗰度？有冇問題嘅喎？ 你共同 冇事嘅，冇事嘅，去嗰度。 共同目的係等巴士搭車都一樣，共同目的㗎。即係所以，即係呢條例咧，即係太過即係為當權者所用，即係你連其他政府部門都唔敢即係詮釋啊？邊個最大權詮釋係警方嘅啫嚇？即係佢用嚟拉人嘛？喂，好似到而家限聚令，即係其他部門食環嗰啲出限聚告票都好似未出過，好似出親都係警方。 係啊，少我嗰邊冇乜。 冇啊，全部都係警方出的。 真係好困難啊！其實呢、這個疫情下面做管理係難，變咗好多一啲要喺正常嘅委員會或者業主大會通過嘅嘢都被迫延後，或者係冇得處理住。 係啊， 其實業主都好困難啊，即係又驚俾你告啊。 唔係，我覺得即係。政府部門是、即是通情達理，他們都明白他們的 home office 都對、其他那些東西造成影響、即你不怪得人家法團是即是東西會慢了、遲了、申請延期，即希望是有些不是下下要到區議員去出面去陳情、但希望即是哪個法團哪些業主出到聲，政府部門都去、即係酌情處理咯。 係啊，真係，如果唔係咧，啲業主好難去處理啊。 嗱，因為嚟緊，即係我哋唔知 去到幾時噶嘛。 個係啊，又延長啦限聚令。 係啊， 因為嚟緊咧，我哋今年第三季咪有下一次嗰、那個下一筆嗰啲消防改善工程嗰個資助。 係啊。 是不是樓宇更新大行動那筆錢都會加碼，都是 都有些聲氣啦、 都會出的嘛。 然後很明顯，即這些津貼的計劃又是一定要你開會去決定申不申請、然後你這些計劃又有個限期的嘛，不是恆常的嘛、所以變成當有、這些的資助計劃，喂，我是業主，我有需要做維修，我當然想拿到資助啦，因為它不是一個細額的資助，是即是、都會是一個幾萬元的資助來的嘛，即對於業主來說，我要做維修現在的價錢都可能要接近十萬或者十幾萬不等的嘛、看看你做些什麼的工程。 因為去年政府又訂了、我都不記得二十幾還是幾十億了、即做加碼嘛、即維修、消防啊、樓宇更新大行動加碼嘛、其實很多業主都引頸以待，即係諗住今年點。而家講緊係第三季推出，但如果你推出的時候，即大家梗係好想攞嗰個資助啦。而當時即係你疫情同限聚令仍然係緊要的時候，咁變咗點咧？好難做啊嘛！呢、這個咁呢、這個係嚟緊可以預見到我哋即係工作上嘅一啲 挑戰啦、 都未必係好大挑戰，但 係即 係 處理到咯，係咯。不過 煩咯， 唔係因為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區入面，唔係淨係一座大廈要申請呢啲資助。 係啊， 其實好多大廈都會申請。咁變咗，當有好多大廈都要申請嘅時候，我哋又要規定佢哋要未知係咪真係。要開會去議決啦，但是過往申請的這些津貼都是用開會同埋要去特定的議程先通過的嘛。 同埋大家記得那個特定議程呢，樓宇更新大行動同埋消防改善那個、它是它市區重建局要你跟足它那個議程、那幾十項嘢、又那個會議記錄又跟足它那幾十項嘢、即其實即係講真的，那個就即係好似橡皮圖章咁樣，要過嗰幾廿樣嘢。咁、我問市建局咧，佢就話其實點解要跟嗰幾廿項咧？佢話嗰種寫法咧係相當於即係啲法律文件咁樣嘅、所以就要你誓願誓嗰幾廿項佢咁樣嘅喎。咁你變咗你唔開會，你真係搞唔掂啊！你唔可以用 WhatsApp 嗰度去解決㗎。係 啊，同埋嗰樣嘢個意思其實大家會明白，但係當佢用一啲好法律條文嘅形式去寫出嚟嘅時候咧，啲業主就會有好多疑問啦。即係例如咩係授權代表啊？乜嘢叫做已決授權代表簽啊？ 即常人係睇唔明。 係啦，咩叫做要授權法團做申請人啊？ 係啊，唔明 白。即係所以其實有陣時我哋去處理，即係其實佢嗰、那個議程其實都唔係一兩項咁簡單，其實係。有大約五至八堂，要視乎你係申請乜嘢嘅計劃。咁所以當以往都係 用一個會議嘅形式去通過申請資助計劃，又要通過某人去做代表法團去簽名嘅呢啲時候，咁我預計嚟緊市建局都未必會修訂呢個申請模式㗎啦。 應該都唔修訂㗎啦。 係啦，因為其實。他都要保障自己，他用的公帑來的。 而且他開那個會呢、即因為即這麼多項目一般人看不明白，所以有時那些 法團就會叫埋區議員去解話啦， 然後又嗌市建局去解話啦， 市建局解話啦，民政又喺度做證啦， 係啦。 咁間管理公司喺度， 冇定係其實佢哋離曬都夠曬，都限聚 過曬限聚㗎啦，再加埋幾個委員，咁你點啊？你點解決啊？成單嘢，即係所以今集節目我哋即係特登提呢樣嘢咧，就如果有政府部門喺度睇到啊， 應該會睇到嘅。 佢哋有冇睇我哋節目？ 有的 有噶， 肯定管理公司有我哋， 系咯， 嗱政府部門都應該會有嘅， 系啦。咁啊，法團嘅， 但係我哋可能就為興趣睇啦， 為興趣睇啊，即係睇下點樣鬧佢啊，係 或者係睇下可能佢哋都關注樓宇管理咧， 係啊，如果真係睇啊，咪即係諗下咯，嚟緊真係咁樣， 係啊。 咁法團大家睇到嘅就即係諗下。即係會面對啲咩困難啊咁樣，不過我覺得即係資助一到咧，大家梗係心急，好想去諗點樣攞嘅，即係驚執輸啊嘛！講真，雖然話幾廿億好似好多咁樣， 但係分落嚟唔係好多大廈收。 香港有問題嘅大廈實在亦都好多。 係啊， 咁我都有拗拗地頭噶，我打過去市建局問，咁佢話到時先。到時可能有疫苗咧，唔使驚咧嚇。 咁快有疫苗話，我都有啲 打打支針食粒藥，咁可能冇事咧。唔係即 係啊，但係其實現階段雖然個而家多咗，即係有每一日嗰啲確診個案係比以往係少咗，即係零個位數字啦，可能一個幾個。 拎完嗰單嘢。係 啦，嗰度係啦，嗰度最嗰度又係突然間嚇一嚇啦。咁但係睇翻啱啱嗰啲都會多咗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啦，就唔係本地嘅個案多啦。咁但係我哋都千祈唔好鬆懈， 千祈唔好鬆懈。係 啊，即係因為除咗你自己本身個屋企要注意衞生之外，其實公眾衞生都好緊要。因為其實我見好多大廈咧，張貼出嚟嘅通告係乜嘢咧？係有啲住户亂掉口罩， 哦， 掉就咁咧，掉落去啲垃圾桶上面。 哇，上面啊！ 包都唔包嘅一個口罩，所以變咗其實喺大廈管理裏面，喺個疫情下面都係需要特別係注重點樣去保持個公共衞生。即係以往處理公共衞生，可能真係驚蛇蟲鼠蟻。如果我 有垃圾堆積啊，會有驚老鼠曱甴啊。如果我有花園，又驚啊，會有啲蟲啊咁樣嗰啲會衍生出嚟。咁但係現在就要處理埋嗰個衞生，真係嗰個防止呢個病毒或者病菌散播。 不過呢場瘟疫都係有個公共嘅教育作用，即係以往咧，學你話係即係注重啲蛇蟲鼠蟻，因為初個瘟疫爆發咧。仍然有些街坊認為，你個街市污糟，因為有老鼠，因為有曱甴，所以有瘟疫。其實，唔係咁嚟啊嘛。咁我諗呢次咁樣咧，就會令到大家即係知道，即係其實所謂我哋講嘅公共衞生，唔係你表面上睇到，即係冇咗老鼠、冇咗曱甴、冇咗污水就搞掂，即係仲有啲其他嘢。咁於是呢排咧都有啲法團咧就會發覺嗰啲渠桶即係譬如啲渠桶穿窿啊咁嗰啲咧，佢好留意，有啲會主動做啦。有啲街坊就及到人哋棟大廈穿窿啦，就會去做啦。 舉報佢啊！你個大廈有喉穿窿，係 啊，會提佢做啦。喂，臨尾仲有少時間咧，我哋要講下買一買呢個國安法告白。 哦，嚇得我以為你做咩推銷國安法？唔會啊嘛，嗌人哋 推銷國安法就係、是。買了一些爛啊，或者被人哋收地啊，不合理嗰啲房產啊咁樣，佢哋都會上街示威啊嘛。咁大陸嘅當局就會用啲尋釁滋事啊等等嗰啲罪名去屈佢。咁即係大陸一個冇乜法治嘅地方啦。咁如果香港國安法即係通過咗，即係唔好諗住喂我為咗大廈嗰啲居民嗰啲利益啊，或者我。第時有啲圍標貪污，我拿出嚟講下，即係到時你真係踩中邊啲利益集團咧，即係到時未必用國安法去告你，但係即係當成個社會嘅氣氛越嚟越唔講法治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就算安居樂業啊，講大廈嘅保障權益咧，都可能會受到危害。 都會有機會的，但是、即現在我們最重要就是國安法，我們一定是企硬反對的了、我們也都是剛剛過了、個星期六都、17區都的區議會都有一個、破天荒的同時同地開一次各自開的區議會的特別會議，是要求撤回國安法的。 是 的，雖然那次我們就沒有民政處的秘書服務，但是我們仍然堅持這個是我們的正式的會議的。 是的，沒錯啦。 是的，那、我們繼續會在我們的崗位上面盡力去把關。那、今天我們講到這裡，多謝阿正。 哎，不是，下次有機會會再上來的。 是的，我們 我們會每次都會、邀請不同的嘉賓來，或者我們講一下最新的樓宇管理的訊息給大家。那我們今集來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拜拜。Thank you.